这里也是他的家。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前沿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1989年，新中国成立40周年。这一年，电影界提出了弘扬主旋律、坚持多元化的方针。于是乎，一批具有深远影响的主旋律电影问世了。比方说正史片《开国大典》，这部电影让很多朋友都了解了新中国成立背后的故事。当然，就在这主旋律题材影片大批问世的同时，电影也保持着自己的多元化。电影《女模特的风波》正是将镜头对准了人体模特这种新兴的职业，极其敏锐地反映出了社会的进步和保守思想间的冲突。在这一年当中，众多港台电影纷纷涌进了内地市场，一时间让内地的关注应接不暇。欢迎各位今天准时登上与您一同重温经典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的怀旧之旅当中，一同来重温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典娱乐作品。有这样一个时刻，是所有中国人都不会忘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电影《开国大典》如实地记录了1948年年底到1949年十一期间的故事。当年导演李乾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在开拍之前他也做足了准备工作，光是1949年10月1日当天的资料影像，李乾宽就观看了十多遍。而且在影片内容的构思中，他不仅选择了重大的历史事件，比如和平解放北平、开国大典的筹备、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等等，同时也加入了很多生活方面的小趣事。比方说毛主席到饭馆里吃饭的那场戏，就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下面呢，我们就来重温这个片段。 先生接着活嘞。哎，谢谢您了。哎，我说我一瞅毛泽东的面相，那是大富大贵之人。 怎么着，就凭您还能给他看相啊？ 哎，我瞅相片 啊。我也见过您的画眉，开口了吗？ 笑得好着呢，比小白玉川唱的还好呢。 今儿晚的话匣子里可有马三立的段子。 马三立的相声是不错，可是听戏呀、啊、还得听马老板的， 对， 过瘾。 那当然啊， 那是没错。要说听戏呀、啊，那还得是马老板、谭老板的，马老板那味儿，那叫地道。 您听着， 我正在城楼观山那景。 哎，我说，现如今呐，咱们蹬三轮的也不那么低三下四的了。那天怎么着，我拉了一个大兵，走到西四牌楼，一拐弯，我一伸手，您看怎么着？他啪给我敬了个礼。 哎，那是怎么茬？ 就是啊， 他以为我跟他打招呼呢。 老伴写章哦，写好了您呢，3500块了您呢。嗯， 啊，对不起，他的钱由我来付。 嗯， 给啊，咱们走吧。 毛泽东，这人是毛泽东啊。 什么？ 这是毛泽东啊。 嗨、哎、我怎么跟他要钱呢、就是、你说这是怎么会说的。 听过了影片《开国大典》当中的精彩片段之后呢，再来说一点轻松的娱乐作品。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期，中国喜剧电影成为了电影界的主流了，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喜剧影片得到了观众们的认可。1989年比较引人瞩目的要算是这部《女模特的风波》了。电影主要讲述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出现了人体模特这个较冷门的职业，但传统思想并不认同这个新兴职业，于是两者之间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导演王炳麟并没有用犀利的视角来展现这个矛盾，而是将它幽默化，这无疑是影片最成功的一笔了。下面呢，来欣赏电影当中老鱼头大闹画室的片段。 老吴同志，来来来， 老先生， 请请。 哎，我说老先生，您坐坐坐，您听我说， 不不不， 请你站到模特台 上。哎，同学们好，同学们好，同学们，请大家准备好，下面我们马上就要上课了。哎，老吴同志， 哎， 请你把衣服脱掉。 啊， 我， 哎。哎，脱就脱，哎，来，敞开的跨。 不行不行，请你把裤子也脱掉。 啊， 老吴同志， 啊， 你听我说，没有关系，这是工作需要嘛。 不， 啊， 哎，我不是，我，哎呦， 你不是什么呀？ 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流氓。 哎，这怎么能够和流氓相提并论呢？啊，哎，你看同学们都准备好了，老吴同志快脱吧。 那， 哎，豁出去了。你看那么多人。 我说老先生，你让他们先背我身去。 哦，好好好。同学们，请大家先把身子转过去。 哎，不，你也得背过去。 嗯，哦，好好好好。 行了，转过身来吧。 嗯嗯， 瞧瞧怎么样。嗯，这下好好，行了吧。 不行，裤衩也得脱掉。 什么，这词儿也脱下来？那不全露了馅儿呢？ 不要笑。老吴同志啊，你听我说。 你别说了， 告诉你，这词儿我死也不脱。 哎呀，你怎么能够这样？你这不是开玩笑吗？ 老爷，你别追着我！ 哎呀， 告诉你这事儿闹不成，这怎么能脱裤子呢？这，你看这， 你听我说嘛， 你给我站住！ 你说可就不对了，我 干什么？ 课呢？ 干什么？想动手怎么着？告诉你，这词儿我宁死不脱。谁敢上来？ 吴大爷， 我跟他就玩命！ 哎呀， 你快放， 快放， 不能放呀！ 哦，对了， 你 得 放啊。 哦对， 吴大爷， 你再往后退，再往后退， 别， 靠那边， 吴大爷，你这是干什么？ 靠那边，把门闪开，闪开！啊！ 别闪开！ 吴教授， 哎呀， 您看这， 我的阿波罗呀，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哎，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继续来重温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典娱乐作品。在1989年，内地和港台地区的交流日益频繁了，而且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一直到90年代初期，录像厅一直受到很多人的欢迎，大家都喜欢在录像厅里去观看港台地区的武打片、琼瑶电影或者是电视剧。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机会，我们才看到了一大批的影视作品，比方说电影《阿郎的故事》就在这一年走进了内地的录像待放映厅。或许说呢，最初接触这部电影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冲着曾在电视剧《上海滩》当中有着出色表演的小马哥周润发而去的。但是电影优秀的地方就在于，它让很多观众都忘记了小马哥，只记住了那个为爱情和亲情付出了生命的阿郎。下面呢，我们走进影片《阿郎的故事》当中，欣赏阿郎和波波重逢之后两个人一起故地重游的片段。 这家店真奇怪啊，十年如一日，一点都没有变过。 你还不是一样，十年都没病， 是吧？哎，有人坐了我们从前的位子， 让他去。 不行，你等一下，我过去跟他商量。嗯，叫什么？ 谢谢赵舅。 什么赵舅？ 他是新来的，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叫？ 不记得。 一杯珍多冰，两只吸管。 对不起，两杯珍多冰。 好，我请得起。半打鸡肉，半打牛肉，一个嘎嘟嘎嘟。要不要来个印尼炒饭？ 不要了。 那就这几样了。 好的。 你知道我找你干什么吗？ 不知道，范小姐。 我想问你，波仔是谁的儿子？ 是我儿子吗？ 我的意思是，波仔的妈妈是谁？ 你开玩笑，你不知道他妈妈是谁？ 我怎么知道？你以前那么多女人，我怎么会知道呢？ 既然你以前不知道，现在也不用知道。 阿郎，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我要知道波仔到底是不是我的儿子。 原来你记得我的名字叫阿郎了，你恢复记忆了。你应该记得十年前你生了个儿子，你不要，后来叫你妈送到监牢来说儿子是我的，接着你就不知去向。我坐了两年牢出来之后，就到孤儿院去领儿子回来，带到现在。今天你反过来问我波仔是不是你儿子，你开什么玩笑啊？ 我妈告诉我儿子死了。 死了？我儿子打不死，我死了他还没死。 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我知道我不会离开。 不错，如果你知道，怎么舍得丢下我们俩父子？其实不能够怪你妈，因为你太喜欢我了，对不对？ 哼，我那时候年少无知，不懂事。 我会原谅你，随时欢迎你回来的。请你有点风度。我刚才告诉他们，我们是一对恩爱的夫妻，来庆祝我们结婚10周年纪念才有这个位子，跟人家打个招呼嘛。 哎，干杯！两杯珍多冰。 谢谢。这不很好吗？你说我没变，其实你也没变，还是那个臭脾气。波仔的臭脾气跟你一模一样，不过呢，遗传了你的特点。有一点我不明白，我们两个都是双眼皮，波仔怎么是单眼皮？ 你怎么跟儿子说？ 说什么？ 说我到哪儿去了？ 我说你死了。 那现在怎么办呢？ 要哄小孩子还不简单，只要告诉他妈妈以前信教，好像耶稣那样又复活了。哦，对，你猜猜他会不会相信。铁平中兵跟十年前的一不一样？ 好听。 当然了，你还没搞他呢。 搞过。 再搞搞。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影片《阿郎的故事》当中的精彩片段了。这部影片在内地流传起来的时候，既得到了观众的认可，也取得了不菲的票房成绩。尤其是周润发在影片当中的表演，就连导演杜琪峰都感动不已。而且周润发也凭借着这部影片当中的精彩演绎，获得了第九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值得一提的是，为这部影片创作音乐的正是罗大佑。当年的罗大佑这个名字也是随着影片《阿郎的故事》迅速被内地的观众所了解和熟悉了。下面呢，我们就来重温那首感动了很多人的电影《阿郎的故事》的主题曲《你的样子》，来自罗大佑。 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下到梦里无言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你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生命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风干泪或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远远，照了无限让你的笑容我的心情。不变的你伫立在浪漫的城市中，聪明的孩子提着易碎的灯笼，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你是造物的恩宠。不明白你是为何，你情愿让风筝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生命。不变的你伫立在茫茫的城市中，聪明的孩子提着心爱的灯笼，心事化进尘缘中，孤独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宠。 响在耳边的正是影片《阿郎的故事》当中的插曲《你的样子》。 除了这部影片之外，还有很多港台地区的娱乐作品在内地流行着。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后期，琼瑶小说流传在众多的女孩子手中了。与此同时，根据琼瑶小说改编成为的影片也出现在了录像厅当中。在1989年，内地电影第一次将目光放在了已经风靡一时的琼瑶小说上，这就是由游泳宋佳主演的电影《庭院深深》。虽然和台湾地区拍摄的琼瑶电影相比，这部《庭院深深》显然不够精致，就连演员的选择上也有悖于琼瑶电影当中帅气和忧郁的标准，但这却是内地电影首次尝试琼瑶的作品。而在此之后，琼瑶电视剧迅速走上了内地的荧屏，掀起了一股琼瑶热。来听首歌吧，送上这首电影《庭院深深》的同名主题曲，来自蔡琴。歌曲过后我们接着聊。 多少的往事已难追忆，多少的恩怨已随风而逝，两个世界继续痴迷，记载的离散与思相思，这天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影片《庭院深深》当中的同名主题曲，来自于蔡琴的演唱。那就在大家拿这部内地版的《庭院深深》和台湾地区的这个版本相比较的同时，一部根据琼瑶作品改编的电视剧问世了，这就是捧红了童星金明的《婉君》。当年看过这部电视剧的朋友可能都会被金明那可爱的面容所吸引，尤其是他踢毽子时候那个认真的表情。不过现实当中的金明其实根本就不会踢毽子，剧组的工作人员只好找来了一根很细的线绳拴在了毽子上，然后就在金明的前面往上拽，这才完成了金明踢毽子的镜头，也算是一个小插曲吧。好了，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上半段旅程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送上的是电视剧《婉君》当中的同名主题曲《婉君》，来自李翊君的演唱。歌声当中我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再次启程，诸位稍后见。 一个女孩名叫婉君，一个女孩名叫婉君，回首，冷冷清清。 牵手想你，多少欢笑，多少泪痕，望穿秋水，望断青春。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言，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各位好，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们一同来重温经典。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话说在1989年，不仅有很多部值得我们回味的经典影视作品，同时也有很多的相声小品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欢声笑语。而且在这一年当中，也有很多位今后会对相声小品事业有着深远影响的人物出现在了春晚的舞台上，比如宋丹丹。当年他模仿着不知道是山东哪个地方的方言，捏着嗓子说出俺叫魏淑芬的时候，宋丹丹这个名字已经飞进了千家万户。可是又有谁知道当年的宋丹丹差点就要退出了春晚。当时啊，春晚的导演收到了宋丹丹辞演的申请时大跌眼镜，不理解地问他，知不知道有多少人想上春晚还上不了呢？虽然宋丹丹想要退出，但是搭档雷克生、赵连甲都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无奈之下，宋丹丹还是走上了春晚的舞台，但是却也成为了春晚上的一大亮点。这就是所谓的无心插柳柳成荫吧。下面呢，我们来欣赏小品《懒汉相亲》当中的精彩片段，来自宋丹丹、雷克生和赵连甲。 啊，不难做， 来了 ，别紧张， 不紧张， 精神点， 精神点， 记住了啊，那沙发不能坐啊， 沙发不能坐， 记住了啊， 记住。哎呀， 你就是潘副厅长啊？ 看出我来了？ 嗯， 里边。